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有时候很多作品和音乐其实不一样，不是在这个季节来听的。就像是有些美食，像我们中国有传统哈，过什么样的节日都可以吃饺子，但是有些节日其实要会唱不同的音乐，不同的歌曲。但是怎么办，今天一开始我就想带给你这首曲子，叫做绕着圣诞树。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9月9号星期四14点03分，我在这里正在直播。那从最近开始呢，古典流行一直都是周四开始，每周四为你带来璀璨星光的舞台，这些声乐，这些舞台上的歌声。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我记得每周四的时候都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丝不如竹不如肉，那很多朋友说终于在节目当中体会这一点，什么是丝不如竹竹不如肉。那还记得吗，上周四和你分享过苏珊博伊尔的故事，这是几年前我们称为苏珊大妈的她。那在今天呢，其实上周没有分享完，今天呢我想一开始上半时段继续来讲讲

歌词里唱尽了他的一生从盛放到枯萎的心碎。 I dreamed a dream in time gone by, and hope was high and life worth living. I dreamed that love would never dieThen I was young and 歌词唱到时光荏苒，梦境再次到来，那时满怀希望，生命澎湃，在我梦里真爱不语。其实这首我曾有梦在音乐剧《悲惨世界》当中，剧情里方婷的演唱是压抑绝望的，不公平后悔的，而此时舞台上的苏珊·博伊尔唱的是希望，她不顾所有的嘲笑，勇敢地站在舞台上。苏珊把自己带入到了方婷的角色当中，当貌不惊人、衣着寒酸、说话语无伦次的她，当她开口歌唱时，天籁之声从她的身体里迸发出来，一切都仿佛充满了光芒。 在英国达人的录制现场，当这位47岁的大妈，人们叫她苏珊大妈，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她有学习障碍、情绪障碍，还有阿斯伯症。一走上台，根本没有人想听她唱歌，从头到脚装扮土里土气，台上台下都想看她的笑话，别提尖酸刻薄的评审了。他不停地问话，就想让苏珊出丑。但是当苏珊开口唱出《悲惨世界》的这首《我曾有梦》的时候，评委和所有的观众都吃惊了。 No song, no song, no wine, no taste. 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时苏珊47岁，而现在苏珊已经50多了，我们来听听她后来发行过的唱片。在苏珊在2009年仅用1月的时间就夺得了全球销量的冠军，她的首张出道专辑就是这首《I Dreamed a Dream》的这张专辑，然后第二年凭借《Gift》礼物，成为了史上第一位以两张大碟在同一年拿下英美两地流行排行榜的第一名女歌手。我们都知道，苏珊演唱的不只是流行，还有许多的民谣和经典的歌曲，包括这一首《All Long Side》。 Should all acquaintance be forever? r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ll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old lang syne? For o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old lang syne, we'll take it all our kindness yet for old lang syne. And surely you'll be your pine stump, and surely I'll be mine, and we'll drink our anger with the one for old lang syne. 节目当中播了好几首都不是这个季节今天该听的音乐，包括这首 Auld Lang Syne。 一听这首歌感觉应该是那种北风呼啸，寒冷彻骨，但是它也是在，它有一个名字就是友谊地久天长，我们都知道的。一般来说呢，这首歌也应该是在说结束的时候，或者是一年的最后，那有一种翻译叫做离歌，就是在一年的最后来唱的。 Auld Lang Syne 苏格兰方言是一首出名的诗歌，直接意思就是逝去已久的日子。而说到 Susan， 她在1961年出生，4月1号这一天，母亲生她时已经是47岁的高龄。在分娩的时候因为难产，苏珊一度缺氧，她的人生就像她的生日这一天，西方的愚人节嘛，她觉得充满着命运赐予的嘲弄。也许因为出生时大脑缺氧，苏珊在学龄时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她不能够理解同龄人的一些对话，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自如地跟大家交流，也无法融入集体。他还经常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突然发脾气尖叫。正因为如此，他儿时在学校经常被同龄人欺负，有个外号叫傻书喜。他也一直无法上课，听不懂老师说什么。但是在这么多年的人生，与他作伴的就是音乐吧。来看看大家说什么。绍兴黄酒说，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都有泪目感，每个人能战胜自己就是胜利，让别人承认更难。我觉得不要奋斗，不要加油吧，好像不是这样。不要和别人比，就和自己比吧，在自己爱的事情上。当苏珊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她绽放着像太阳一样的光彩。 I love the classics.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上学，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放弃歌唱。他经常去剧院专业的歌唱家听他们演唱，并且自觉地学习了歌唱。这期间呢，他还找了一位声乐教练学习歌唱，并且在爱丁堡表演学校学习。虽然这个成为职业歌唱家的梦想一直被嘲笑，但是在现实的夹缝里，傻苏西还是秉持了他一贯傻乎乎的作风，执拗地坚持着。我们这里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奇迹恩典》（Amazing Grace）。其实不止苏珊的故事，还记得上周我讲过 Russell Wilson 吗？他也是从一个底层的平常人，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曾经以技工为生，但是刚才我说了。你以为你的一路上很孤独，

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改编的版本极好。刚才上半时段，我们从苏珊·伯伊尔演唱的《我曾有梦》开始了节目。《我曾有梦》选自音乐剧《悲惨世界》，而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一个跨界组合 Piano Ghosts 他们的改编版本，其实改编自音乐剧《悲惨世界》，另外一个唱段叫 Bring Home Me。其实也就是 Bring him home， 带他回家。光听名字，其实你会想到在音乐剧当中，这是让瓦让生命最后为了给自己的女儿，其实也是 Krista 他的朋友带来的新的生命。 Matthew Shoes 他的生命，而耗尽生命的最后演唱的作品。而听着这个改编版本，我想到，如果白天代表光明，夜晚代表黑暗，我想起纪伯伦写过的一句话：一个人有两个我，一个正在黑暗中的醒着，一个在光明中睡着，黑暗不眠。虽然这首曲子感觉是在暗夜里，但是它又像天上闪烁的星光。所以在接下来我要带给你音乐剧《悲惨世界》原来的唱段，而这个版本也特别有纪念意义，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来自于《悲惨世界》10周年的现场版。 Good on high, hear my prayer. In my need, you have always been there. I might have known, if God had granted me a son, the summers die one by one, how soon they fly on and on, and I am old and will be gone. Bring 喜欢音乐剧的朋友都叫他寇爷，而他演唱的这一首 Bring Him Home 带来了永远的经典。说到寇爷，是爱尔兰的音乐剧演员，他曾参演过第一部登陆中国的由百老汇演员演出的音乐剧，而他最有名的身份就是在音乐剧《悲惨世界》中饰演让瓦让。 1985年，他在音乐剧《悲惨世界》的伦敦版首演中塑造了灵魂人物让瓦让这个角色，受到了观众与评论界的一致赞誉，从此与音乐剧《悲惨世界》结缘。1987年，他又参加了百老汇版的《悲惨世界》的演出，令人难忘的舞台风采与撼动人心的嗓音，再次征服了世界的观众。 Let him rest, heaven blessed, bring him home, bring him home, bring him home. He's like the sun I might have known.If God had granted me a son, the summers die one by one, how soon they fly on, and I am old and will be gone. Bring him peace. 寇爷的演唱当中，这首也是呐喊、忏悔、顿悟、救赎、爱与信、原谅与牺牲，从畏惧到无畏。在今天古典流行中，其实给你讲述的是那些舞台上的经典。今天有寇爷的演唱，上半时段听到了苏三的演唱，那接下来我想带给你一首寇爷扮演的不同的版本。 We have your silver. We caught this man red-handed. He had the nerve to say you gave him this. That is right. But my friend, you left so early. Surely something slipped your mind. You forgot. I gave these also. Would you leave the best?Behind. 你能听出他的声音吗？有了变化。 This man has spoken true. I commend you for your duty. Now God's blessing go with you. But remember this, my brother. Seeing this some higher plan.You must use this precious silver to become an honest man. By the witness of the martyrs, by the passion and the blood, God has raised you out of darkness. I have saved your soul for. 这首其实并不是寇叔唱的最经典的作品，因为他的演唱从让哇让演到了悲惨世界当中的主教。这个片段来自于2012年的电影版的悲惨世界，不过 寇叔的声音从《让哇让》音乐剧的经典扮演者，在电影当中他扮演了主教，其实声音中也感觉到不同，从曾经的呐喊畏惧到救赎，而在这里他扮演的是主教，你想想他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这首作品在寇叔的点播当中其实也是最多的。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给你讲述声音的故事。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来听听寇叔发行的普通专辑当中的一首浪漫的歌曲，就是这个时刻。 This is the momen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moment when I knowI'm on my way. Every endeavor I have made ever is coming into play. It's here and now, today. This is the moment. This is the time. When the momentumThe moment are in rhyme. Give me this moment, this momentous moment. I'll gather up my past and make some sense at last. This is the moment when allComes one. This is the day. Just see it shine. When all I've lived for becomes mine. This is the moment. This is the hour.I can open up tomorrow like a flower and put my hand to everything I plan to fulfill my grand design, see all my stars alive.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寇叔演唱的，其实也是选自音乐剧当中的唱段，来自于《变身怪医》当中的选段，就是这个时刻。听了这么多首作品，其实我想我们经历了春夏的葱郁，到秋天看到这句话叫做《秋天的毅然决然》，很适合呀。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a drum.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最后为你带来的就是《悲惨世界》十周年当中最后的加演，你可听到人民的呼声。 Et à la santé du progrès,